还有些小到冬雨的天气。 嗯， 其中在湖南的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的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西南部这些地方，会有大雨出现。那么就，这个就出现在明天的白天，到明天的夜间这段时间。那么，在要到上述地区的朋友，请多加注意在这里的天气。 嗯， 另外呢，就是关心一下。这个北美的天气，北美看来这个这就是关注的重点了。那么未来看的就是两三天这个时间，那么北美这个地方受到极地冷空气和阿拉斯加南向，以及呢美国的西部低槽加深东移，那么受这个他们的共同影响，阿拉斯加地区的南部、加拿大，西的这个沿海地区，以及这个纽芬兰岛、美国的西部，像这些地方有达到暴雪天气。 哦。 啊，对，像美国的中南部的局地，也会有大到暴雨这种天气出现。你看，一个大的暴雪，一个这个暴雨，在不同的地区，那么大家也是要多一个关注这个北美这个地区的天气。 嗯， 另外在欧洲，看来就是在欧洲未来三天啊，在中欧，它有一个看从天系统来看，它有一个低涡呀，就是低压，分裂。那么在地中海这个地涡呢缓慢的东移，东欧这个地涡呢迅速的东移，为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温带的气旋呢，它会东移增强。那么受它的影响，在冰岛和大不列颠岛，西欧的中南部，以及南欧这个西南部，像这一带，还有，伊比利亚半岛这些地方，会有一个大到暴雪天气出现。那么伊比利亚那个半岛中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那么这些天气应该是局地天气都表现得比较强。那么这个些也是发生在未来两到三天的时间。那么请大家要到上述地区多多留意这一带的天气。主持人， 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提示。根据您刚才所介绍的，包括咱们可能在国内还有国际的一些地区，这个暴雨和暴雪的天气都将持续那么几天，所以我也特别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在出行的时候，特别是这两天可能还没有回到北京的很多朋友还在路上，我们希望他都能够平安的归来。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这里是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全新的一周，我们迎来袁一的归来。春节假期应该过得不错。不过刚才袁一也是要自己先说话，提醒大家，在过了春节之后，这天气还是多变的，所以这个感冒的病菌啊、病毒啊，随时可能趁虚而入。 而且因为很多朋友在春节期间离开北京，去到其他各种地方吧， 就是、换了水土。 对，所以就是气温呐、水土各方面会有一些差距，你这么来回的折腾也会比较容易让你抵抗力降低。 对对对对，这个胖了3斤的也可能回去了啊。那今天的旅行情报室算是我们在 怎么说呢，农历的狗年之后啊，我们的过年之后呢，第一次和大家在周一相逢啊。那么这个旅行情报室，我们要关注一下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旅行情报。那么有一些有价值旅行情报呢，我觉得对于一些可能会错峰出行的朋友也非常的有利。在这个过年期间大家还是辛苦了，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年的时候的一些热闹的情况呢，也使得某些地区出现了拥堵啊。 对， 比如说在前两天大家知道的这个海口方面啊， 对， 当地也是尽了最大努力来疏导交通。 嗯， 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关于自驾方面的一些信息。 嗯，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春节期间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出境游方面啊，大家这个护照的一个使用情况。 可以说今年春节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是史上最高的。 嗯， 各国放宽了签证都行中国游客，也是助力中国春节成为了全球的黄金周。 嗯， 那2018年护照排行榜呢近日发布了，中国护照指数的排名比2017年上升了10位，享有60多个免签证国家，全球排名第75名。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在其中呢也包含咱们中国的其他地区啊，比如说咱们的中国香港是排名21，免签进入155个国家，中国台湾呢是名列32，免签进入134个国家。那么这个护照排行榜呢，根据叫做亨氏签证受限指数来评定，它是由某机构啊利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针对全球不同国家的公民旅游自由度做出的一个排行。那么这个指数呢也被公认是权威的护照指数，第五度蝉联这个榜首的是德国护照啊，它可以免签进入177个国家。排名第二的呢是新加坡护照，可以免签进入176个国家。 嗯，那目前全球已经有68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开放了免签或者是落地签。中国领事官网发布的最新签证政策，新增了玻利维亚、加蓬、卢旺达单方面的落地签，中国和阿联酋也是互免签证。 嗯，我们经常会关注到护照这个含金量的问题，说到的是免签或者是这个落地签等等等等对于护照的一些有利的措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回头想，其实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综合国力。那么综合国力呢，护照的含金量是其中的一个指数，我们有可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当中有利的条件，但是绝对不可以把它当作是整个综合国力的一个最佳体现。 对， 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呢有更多的客观认识之后，我们发现啊，在最近几年其实护照它的作用呢不仅仅是说是我们这个免签或者是叫做落地签它的数量的增加，有可能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便利，希望大家能够客观的来对待中国护照的含金量。 嗯，说完了这个护照的一些数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依然要说数字，这个数字可能会相比第一条会更庞大一些。 对对对， 因为说的是春节全国旅游的收入达到4750亿、 嗯、 游客足迹也遍布68个国家和地区。 还是要跟各位说一声辛苦了，这其中有您的贡献啊。2018年春节的这个大幕呢应该是在前两天其实已经落下了，但是我们说啊，因为大家的热情，过年过节嘛，大家都想多待几天多玩几天， 怎么也得到正月15 对不对， 这个周五是吧， 对， 这个 算是过完 年啊，大家是过不够，但是呢确实在整个的数据的一个统计之下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个过年期间啊这个大数据的这么一个计算。那么综合通讯的运营商和线上旅行服务商以及各地旅游部门提供的数据啊，经过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中心综合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是3.8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2.1%，实现的旅游收入，刚才袁一说了一个数字，叫做4750亿元，同比增长也是12.6%。那来自广东、四川、湖南、江苏、河南、安徽、山东、广西、湖北、浙江等等的省份接待游客人数呢是居前10位的。 嗯， 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次呢，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中心的综合测算当中也排列了几个这样的特色，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是说到全域旅游是如火如荼，我们对这个词已经不陌生了哈。那么大家呢是北上赏雪，南下踏春，各有各的选择。 那春节期间呢，传统景区景点依然是延续火热，同时呢像乡村民宿啊、休闲街区啊、特色小镇这样的全域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也是备受青睐，自驾游、乡村游、都市游、冰雪游都是高速增长的，所以整个旅游市场呢整体很活跃，自驾车出游比例接近1/2，成为了中国家庭出游的主要方式。 嗯，说到这里得多说一句了啊，刚才说海口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这两天从海口那边回来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整个的海南在咱们春节期间就是一个度假的热点。 对， 我在上周的周四，我记得在 回来之后的第一期，在这里跟大家来讲述整个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时候，说到了关于海口这件事情。自驾车的这个出行呢，确实是现在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还知道有更多的北京游客到海南去是选择了自驾车的方式，不过呢可能不是从北京直接开 啊， 到了比如说到这个广东的某一个地方租车，或者广西的某一个地方租车，然后进行这样的自驾。这自驾渡过海峡，琼州海峡去海南好像是一个热点了啊。 对， 大家纷纷都在这样做，好像不这样呢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我们跟上这个潮流了。但是我那天也说了一个关于错峰的问题，错峰呢一个是说时间上的错峰，一个是地点上的错峰，那么还有一个错峰呢叫做方式上的错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大家都要用这种自驾车的方式的话，如果琼州海峡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解决在春节期间我们来回的这个摆渡的这样的一个 问题的话，对， 那么我们可能都会被堵在路上。 是，你也可以换一个时间或者换一种方式。 没错， 对，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自驾游，现在确实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一种出行方式。 嗯， 那其中呢，各地新春祈福和民俗旅游活动也很火爆，年味儿十足。山东省济南千佛山景区举办了以祈福千佛山登高贺新年为主题的新年祈福活动。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朋友去到了山东哈。 嗯， 那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假日期间呢，全区的星级农家乐总共接待游客92000人次，同比增长了28.1%。 嗯， 山水沟生态园、桃园农庄、新源农庄、牛家大院、海军生态园等等这样的农家乐，假日期间呢，几乎是天天爆满。 嗯，我们说的这些名字，是不是各位刚刚回来还有记忆啊？ 嗯， 还是热乎的。那同时呢，在长线游的方面呢，今年因为春节比较迟，南北方的这个温差比较明显，季节性旅游主题呢更加的突出。很多人呢是利用春节假期，我们刚才说了嘛，北方是赏雪，南方是去踏春啊，那么追求更有特色的过年的体验。那来自东北、华北地区等等的一些滑雪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超过10%。当然，这个可能跟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看到平昌冬奥会的这个热情，包括2022年向咱们招手的这个咱们中国的冬奥的这种一个前景吧，我觉得可能吸引力更大一些，让今年冬天的滑雪场真的是家家爆满。 嗯，接下来呢，包括大家的旅游意识的加强，也会让各位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要求会进一步提升。所以在今年春节表现出的是度假游取代了观光游。 嗯， 那春节期间呢，像有一些地方的这个休闲户外营地也是接待了大量游客。 嗯， 像东江城区，还有环东江湖周边的乡村区域，啊，有一些很具特色的民宿。 嗯， 春节前的预订率就超过了95%，入住率更是高达100%。 嗯，这个方面呢，可能南方更加的热情火爆一些， 因为它已经开始有春天的状态了。 对，我相信袁一这回回到这个老家过年的时候，可能也会感觉到这一点啊，这是跟北方是不一样的。 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们去无锡的拈花湾的时候， 哇，著名景点，今年简直火爆级， 火爆了，对，就感觉自己身在京都、大阪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很多花都已经开了， 嗯 嗯，而且我还带了一个北方的朋友，他就是对于我们南方的园林表示非常的惊讶 啊， 我们那儿有一种摆设，就长得很像卷心菜， 啊、 但它是彩色的，而且是叶子是有层次的， 真的菜吗？ 渐变的，长得很像卷心菜，但具体它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啊、是植物，啊、 对，北方朋友表示哇。你们的菜长这么好看，而这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常见的一种装饰的花儿。嗯， 所以这个南北方差异很大，大家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你要到春节的时候呢，去一个你没有度过春节的这种地方哈，可能会有更多的新鲜的感受。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呢，是来自我们说到的全域旅游的火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一提这个优质旅游的发力，游客玩得更加便利了。跟往年有很多的景区有拥堵现象不同，今年春节期间呢，大部分的景区应该还是推进了这样的优质旅游，旅游产品结构完善了，所以公共服务呢更加的健全。 嗯， 举到的几个例子方面呢，说到了关于湖北武汉开通了他们的长江主轴及核心区域的水路联游线路，也就是说大家在武汉那边你看这个长江沿岸美景的时候，它是串联起来的。那么海南呢，我们知道这个自不必说啊，因为人多嘛，所以它的旅游方面呢，一个是说让大家的 经验， 对，选择更丰富了啊，另外呢，三亚也推出了像什么海上看三亚的观光航线，包括他们一些景点呢，也都是有串联的一些线路 啊。 那么同时呢，在福建方面呢，也是不断的完善了他们的旅游软硬件的配套设施。 来，我们说说看哈，这个节前呢，他们福建就建成了永泰、福清，还有这个德化岱云山啊、平潭、台南湾等五个旅游集散服务中心，还有武夷山高速公路服务区这样的五个旅游休闲驿站。 包括他们也建成了这个全省的智慧旅游系统，推出了一个叫做笨游福建的 APP。 这真萌，这个名字啊，就是笨笨的我可以游。 现在很流行那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对， 就是为广大的到福建旅游的游客也提供了一些便利哈。 嗯， 那江苏省旅游局呢，也是根据以往假期省内各主要旅游区域交通拥堵的状况和规律，也及时发布了全省2018春节假日重点景区周边区域易堵地图。 嗯， 也可以提示游客合理的避开拥堵。 嗯， 引导大家便捷出行。 对，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 你们家陕西好 啊，这个陕西的景区你知道啊，在过年期间那是尤其的火爆啊。 嗯， 因为很多的朋友是冲着吃去的，我知道啊。所以呢，在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舌尖之三》啊， 嗯， 虽然大家这个评价不一，但是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水盆羊肉 啊， 这个一说原因就馋啊， 羊肉馋，虽然赶着冒，但是很想吃。 其实，在陕西有像这样特色的美食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在陕西的景区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提前的措施，也给大家的出行便利，增加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便利的措施。你比方说，陕西的曲江大雁塔景区和它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他们为了给来玩的市民和游客提供方便呢，他们是联系交警部门，在曲江区域原有的停车场外啊，增设了以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为中心，然后东西南北四个大方向的免费的临时停车场。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啊，现在自驾游的朋友特别多，所以呢，这个临时的停车场、临时的停车区域，这对于很多要去外地度假的朋友来讲，这简直就是个福音。 对， 啊， 那其实各地也在今年春节期间在着力推动咱们这两年一直在提的厕所革命。 哦，厕所。 所以游客在景点找厕所难、上厕所难的问题也得到了很有效的缓解。 嗯， 河南省各地厕所的升级换代呢，就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龙潭大峡谷的山洞式卫生间、新安县的圆柱形卫生间、孟津县的仿古建筑卫生间，都是亮丽的风景线。 哦，这是河南的， 就是让去洗手间变成了一种享受。 对， 这个虽然春节期间三亚各景区游客也是很多，但是景区厕所没有出现排长龙的情况。 嗯，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海南，东南滨海的三亚蜈支洲岛的景区，去年是打造了4座可以容纳近百人同时如厕的3A 级旅游厕所，他们是集母婴室、第三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等等多功能于一体。那么节日期间呢，接待游客超过了12000人次，厕所呢据说啊仍然是保持着洁净的状态，这跟大家这个对于对这样的一种行为是绝对是有关系的。那么云南西双版纳呢，他们把厕所革命和智慧旅游是相结合，在大佛寺景区呢投入了首个叫智慧厕所啊。什么叫智慧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游客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或者在厕所门口的显示屏上来实时了解这个卫生间里面的使用情况啊，也免得大家排着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不知道里面这还得等多久。对， 所以这个呢也是让这个境内外的游客一致好评。 我们的旅行情报室在稍后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在春节期间您可能也参与到其中的一些旅行的最新情报。 路的是孤单的安静，被吵闹淹没了，空气在身体里面融化了，眼泪是最靠近的幽默，它让你微笑了，诱惑在眼神中醒了，距离是两颗心之间几公分的空白格，抱歉，什么能改变什么？ Oh, why did you cry? 是否一颗心找不到答案？ Oh, why did you smile?幽默，它让你微笑。 心之间几公分的空白格，抱歉，什么能改变什么。 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环球旅行家，我们在节后的第一个周一啊，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值得关注的一些旅行前沿资讯。 是， 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 春节全国旅游的状况， 能够感受到那种特色啊。 对， 因为确实有跟往年春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了，就包括我刚才最后说的那个用手机 APP 可以来了解如厕的情况、 嗯， 这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当中，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然而运用到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更新，也让大家体验更好。 在这样的科技方面，中国真的是遥遥领先，在全世界都 是。 是， 希望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推广，而且能够让大家的感受或者说体验提升的更大一些。 嗯嗯。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出入境市场齐头并进的一个状况。 对，刚刚咱们一直在国内嘛，是吧？ 对。那各国呢也是纷纷招揽中国游客。 嗯。 从短线到长线，从观光到休闲，从买买买到慢慢慢。高质量的出境旅游呢，也成为中国游客品质生活的一个名片，也成为了春节假期更多游客过年的一个新的选择。 嗯， 那各国呢，为了迎接中国游客，也纷纷针对春节推出了各种活动和优惠措施，更有不少的外国游客在春节期间专程到中国旅游去体验中国年。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国年正逐渐被世界各个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全球一个共同的节日。 嗯，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出境的情况吧。应该说这个中国游客现在出境过春节已经是一个常态了。那么东南亚仍然是今年春节期间出境游客最多的目的地，包括我们说远一点啊，阿根廷、墨西哥等等远程的出境目的地在春节期间也是特别受欢迎。 嗯， 而家庭游和定制游以及团队游都有增长，游客更注重的是休闲度假，强调的是深度体验。这回我们在节前也跟大家报告过，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呢也是赴南极啊。 对，他回来了吗？ 应该是回来了、 哦、 啊，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还没有能够打搅他。可能在南极游这方面，我发现现在在春节期间，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特别的火热啊。 嗯， 那么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袁一提到一个标题叫做各国都在纷纷推出他们自己的特色和措施来吸引中国游客。 比如向来都比较这个冷酷的 啊 英国，对吧？他们的弗莱泽百货也筹备了4×7店狗年主题橱窗展的活动。伦敦等4座城市7个门店的橱窗都被打造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节日喜庆气氛的展示空间。 嗯，那么澳大利亚呢，为了中国游客也是专门准备了春节惊喜 啊， 在悉尼歌剧院这个前广场啊，有一盏10米高的巨型的生肖狗灯笼。让大家去合影啊，在他们的超市和商场等等很多地方都挂上了中国的福字，还有人会用中文，当地人啊用中文说狗年好，然后给大家送上祝福。 哇， 我也看到那个挂那个福字的很多外国的那些地方，包括街道和商场， 对 这些地方呢，这个福字都用的比较的啊这个形象。 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各位分享。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出口，83316030。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世博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区。电话8118-6018。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我们刚才这个主题啊，跟大家说到的出境游方面，这各国的机构、旅游机构都在纷纷想招啊。 刚刚说了 中国游客， 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哈。 这个英国、澳大利亚，我就觉得他们还是做了一些表面的这个文章啊，还有做得更厉害的， 不够用心是吗？不够有诚意。 接下来袁一要介绍的这个，我觉得越来越厉害了啊。 法国马赛啊，开发了一个中文版本的马赛地铁 APP 啊， 而且还设立了普罗旺斯印象的微信公众号， 哎呦我的天， 定期更新向中国游客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娱活动，它是一个活跃度很高的微信公众号， 这个厉害了 啊！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大家老有这样的抱怨，说其实它也有一些中文的服务，但是特别的少，不能够在随时随地提供帮助。那么如果真的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事儿，他应该不是说一时弄了这个号啊，他应该是保持常态的。那么今后是不是每个国家我们觉得都可以给中国游客，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英语世界国家，是吧？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如果做得更好，那中国游客他这个花钱他就花的就越顺心了嘛，是吧？是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中国年呢，确实是在出境方面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地旅行过春节。那么中国年呢也成为了咱们入境游的亮点，春节期间像咱们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成为了外国游客、国际游客他们大量汇聚的地方，比如说咱们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有这个华清宫，还有法门寺，这样的陕西的一些景区，这是我知道的啊。确实每年的春节都有大量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其中。 那要说到春节期间接待了世界各地游客最多的，可能还真的北京不得不提一下。 对，北京应该是第一名了吧。 对 啊， 所以长假期间北京旅游也超过770万人次，什刹海景区人是最多的，冰雪运动也逐渐在升温。 嗯，我们看到这个旅游总收入呢，在北京春节期间呢应该是73亿元，人均的这个旅游总收入，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次呢，都是比去年同期是明显增长，人均花费是每天942块钱。那今年春节假日期间的累计接待人数排行前5位的景区，上周我已经说过一次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五个景区排在第5名的 的是故宫博物院，第四是龙潭公园，第三是地坛公园，第二是前门大街。第一名我那天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如果说春节期间大家能感受这个北京的这种春节民俗啊，或者咱们这个城市当中的年的气氛，什刹海风景区是当仁不让的。 对，因为这五个地方其实各有自己的特色，像地坛公园庙会嘛， 嗯， 然后龙潭公园也是有冰雪项目， 对， 那故宫博物院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是来看展览，所以其实各取所需，看游客们更喜欢哪一个方面的北京。 就是春节我到底要找什么？ 对对对。 城市公园型景区和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包括现代娱乐型景区、博物馆型景区、滑雪场景区、奥运遗产型景区，这些景区的游客接待量都是明显增长。那么市旅游委也介绍说呢，为了迎接冬奥会，北京市的冰雪运动确实在升温当中。今年的55项活动里面有17项是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推出了迷你滑雪乐园和全年开放的四季汉华雪场，还有万和公园推出了万和奥普乐冰雪乐冰雪园的这个乐园项目，那么包括亲子戏雪呀、冰上雪上娱乐活动等等。 嗯， 龙庆峡这是传统的冰雪风景区了啊，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乐享冰雪相约世园主题冰灯展，占地20万平米，而且有着上万盏灯饰的冰雪世界是美轮美奂。 嗯， 那么春节期间呢，市属公园不同主题的花卉展，我们也在上一周提到过一次，跟市民呢是亲密接触。那么赏花迎春现在成为了很多游客假期游园的首选。我们知道的颐和园、中山公园、北京植物园都有各类的花展活动。 嗯， 刚才我还再看了一下植物园，我们说到的他们的这个兰花展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大家如果在春节期间你错过了，你因为外出，你因为去度假，回来之后呢，你还可以 补 上 一下课。 没错， 那很多公园的景区呢也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庙会活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受市民喜爱的地坛龙潭春节文化庙会。那这个地坛庙会呢突出的是民俗特色，龙潭公园庙会呢在原有的文化演出和展览展示活动的基础上，今年也推出了精品的冰雪运动特色活动。 嗯，说到这个春节期间的游览啊，大家总有一个这样的顾虑，就是说人太多，有的时候呢真的错不开风。我们也知道这个北京呢在今年的春节期间接了这么多的游客，所以有更多的朋友，我们可能在平时啊还是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错峰的时间，好好来看看咱们身边的景、身边的事物。 对， 所以接下来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啊在这个春节过后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正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是， 其实呢有很多地方不是说过年过节咱们有一个假期才能去，如果您是近水楼台，您不妨就在周末啊一起去转一转。 是，那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在北京去哪些地方可以体验到北京的文化范儿。 嗯， 那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各类的博物馆吧。 嗯， 这个有这个博物馆当中的巨无霸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馆。 对，这个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呢，在今年的春节期间，这个接待游客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嗯， 大家如果能够错开这样的一个人潮涌动的时刻，您在平常呢，确实是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对， 那么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两个博物馆叫巨无霸是吧？ 对。 那么还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首博， 嗯， 首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展览啊，都是一些专门的。 对，专门的 这样的展 览， 这非常非常棒。 是， 然后呢，还有一些专业的博物馆，包括咱们的铁道博物馆、汽车博物馆、消防博物馆、警察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等等。 还有一些私人博物馆，其实也办得很不错。 嗯， 像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 哦，对。 因为观复猫已经一跃成为 猫 星人中的流量担当。 对。 那位于高碑店的科举匾额博物馆，也是别有洞天。 嗯， 藏品据说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 嗯，那么刚才说到的博物馆，这是咱们能想到的文化范儿当中的一个领域。 是。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咱们北京还有中国最多最优秀的高校。 是的，高校的氛围也是会让很多已经离开校园的朋友觉得说啊，我可以回去再重温一下学生时代。 对，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为什么在暑期带孩子来是吧， 真讨厌回去还要写作文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你下回你就到这儿来上学 就有动力了。对对对，北京的百年老校啊，这个无问西东 啊，前一段时间 的电影，对，清华大学的这个百年校庆的影片哈。 嗯嗯， 那北京呢聚集了中国最多最优秀的高校，那 这个像吴问西东也是展开了这个西南联大那段往事的这个刷屏式的回忆。 对，他不仅仅是说到了咱们的清华啊，其实刚才说到西南联大几个字，它就代表了咱们在很多很多那个年代当中聚集的校园。刚才说到的这是咱们的百年校园。那么在其实我们知道，在学府深处呢，也有一些叫藏宝的地方。我们知道很多高校都有自己的博物馆的啊。那么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在省级文物部门注册的大学博物馆一共有160多家，实际数量是在200家以上。 哇！ 那么有一些呢，博物馆啊，它并不亚于公办博物馆的专业性以及民办博物馆的灵活性。 哦。 那么作为这个学院派的高等学府呢，他们没有全程这个高墙封闭，而是向社会敞开大门的，也让这个学生和前去游览的、前去参观的公众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乐趣。 你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提香版画，察哈尔蒙古王妃银镶珊瑚头饰、珠峰峰顶的岩石，这些历经千年传下来的宝贝，还有具有纪念意义的物件，一件一件都被仔细的收藏在了这些藏在高校的校园里的博物馆当中。 哎，这是过去如果不说的话，很多人不会知道的啊。那么中央美院的美术馆，我们知道就是这座高校的叫灵魂深处啊。这里呢说这个色彩明亮的巨幅的仿画装点着上下通透的巨大空间。提到这样的空间，大家一想就是博物馆的那种样子嘛。 对， 它空中说是弥漫着笔墨颜料的味道，你的五官知觉都可以得到慰藉。 哇！ 那么我们只仅仅说了一个中央美院的美术馆，那么接下来呢，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它也是建筑空间据说都可以媲美国博了。 哇！ 有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前沿设计作品，它可以直接的走进咱们平民百姓，像城市森林一样来庇护生命。 还有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也为民族服装提供了一处永久的 T 台，有精美的民族头饰，还有宗教器物，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大放异彩。 这个真好，这个、特别的适合他们的特点。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嘛， 对， 所以你刚刚说 T 台的时候，一下就想到国际上有那么多的 T 台，咱们这儿有自己民族特色的 T 台， 是 啊。那么还有就是中国传媒博物馆，这里呢据说有一个1米多高的收音机，色彩斑斓的电影海报，还有各种老式的落地电视机，你到这里看一看，你就会穿越到过去，然后可以看看当时咱们的这个影像的发展是如何变化的。 好多年轻人没有见过那些东西。 对， 嗯， 这个还是对于咱们干传媒这行的朋友应该更有吸引力。 对对对，会有共鸣。那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呢，把溶洞景观搬到了室内，千姿百态的岩石也勾勒出喀斯特容貌，溶洞的原貌。 哦， 也遵循高校地质专业教科书内容体系，构造了一个由矿物、珠宝、岩石、矿产和能源组成的地质世界。 地质大学博物馆。那么接下来我再说一个啊，这现在也是热门。我跟你说几个东西吧，看看是不是大家都了解啊？田七、虫草、阿胶，然后再说说理气解表化湿， 这老中医啊，这是。 哎，说的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它就是一个养生的大宝库。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去了解的话，我觉得不仅你可以看到，我突然想到，这里才是真正可以闻到。是吧？ 望闻问切， 哎，你可以马上可以从这个嗅觉上可以去体验一下博物馆的魅力。 是。 那么还有就是中国古动物馆，这也是在孩子们啊，在这个小的时候可以去学习更多知识的一个乐土。 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实体飞机，还有模型，可以让大家重温一下儿时飞行员的梦想。 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印刷博物馆里，南宋雕版印刷的《春秋经传》啊，跨越千年，墨色如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像博物馆，包括这个各个高校的体育馆啊、图书馆啊，这也都是高校当中非常宝贵的资源。其实咱们身边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在散落期间，那么在平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能够走进这些校园，我知道啊，有的校园人家是有这个登记制度的啊，大家要遵守这样的规定。有的校园呢可能是封闭的。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高校博物馆去走一走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次知识的充电。 对，也别想着说我去高校只是奔着春天的时候去看什么花。 看花，对对对，这现在是已经是时尚了。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可以深入的沉浸下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的。很多的宝库也在高校的校园当中可以被发掘。 这个春节期间呢，因为我家里面有亲戚来北京，就是去了这个很多博物馆，有去 首博看专门的展览的，专业性展览的，也有去自然博物馆的。后来我就问我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要去自然博物馆的？因为平时啊，我们提到说自然博物馆或者说提到地质博物馆的时候，它的这个密集程度或者说咱们提到的频率、受欢迎的程度，可能跟其他几个你刚才说的巨无霸，对，它可能距离还稍微远一些。 对， 但是他们都说这个春节期间啊，就连这样的稍微小众一些的博物馆都是特别特别多的人。所以这也体现出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在春节期间除了物质的这样的丰富之外，咱们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 对， 说了这么多了，大家是不是有兴趣在接下来错峰的时段内也一一去看一看，走一走？ 天气会越来越暖和，更适合大家往外走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发掘北京的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新的发现。 嗯， 那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我的笑容离开你后比从前多，想念遗留的泡沫早比时光都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